你要来得个聪明，也晓得五十个人要杀退一百万人是不来事的。将军须得客套，张飞山不是客气的，是吃不消，跟难答应的了。如今将军今非昔比，操纵于世，你的负重于梁，积谋梁。张飞想，我肚皮里向有鸡草，那我自个不晓得，你都晓得起来。相夫人，可得要领罪，还是答应不了。诸葛亮口里不肯答应，待待里向没有封锦囊出来。将军，女士与锦囊在此，只顾再去。张飞一口，心里想：就你的诸葛亮，拿锦囊早点拿出来，我老早答应。为啥讲究嘛？因为诸葛亮的计策不得了。你大哥只该举帮五十个宪兵，用军四个锦囊妙计，后稍不忘，后稍心要，梁上后宫要烧他扫兵，很是非。老实讲，我张飞的武功再加上诸葛亮的计策，天下无敌，哪都能答应。 大人呐， 且慢，怎样？诸葛亮归这里，各封锦囊乃奴的戏，你现在不能看，不能这看了，就不能挨看，一定要禁止凡人，得知我们扫兵杀到的辰光，那么呢再拆开锦囊观看其中死于妙计。张飞讲个封锦囊也是特别，就说不能细看，不能挨看，不要到这个辰光了，那么可以看。 知道了。 锦囊这个袋袋里扛好了，手抓外过来，大钢笔，顶手上岸。张飞是由与十八个家将一道上岸。上岸之后嘛，飞来通知，叫江边的小兵告诉老百姓不要哭，曹操这兵杀的，你大哥提军士，怕谁将军大领你莫进非人，走当哨兵报五多狗刚，五多永福大金话，恶听人心。所以张飞呢，江边里对号五十名军兵。精神之时，张飞先要到宪兵刚刚明白。 中三军，你们跟随老张进肥人，杀退曹操得万人马呀！ 五十个宪兵对张飞毛毛哪不能说出来，还是喊你五十个人阻挡八百哨兵，跟哪好打？不理都冲过来的，只要打得像牛油这样子干的武将，跟哪打赢得了你？哇！ 你们放心啊，如今老张今非昔比，操纵游戏，俺的腹中只有妙我计。哇！ 宪兵的威力向这你的今非昔比了，操纵于心嘛，要不人称赞。就说张飞自个称赞自个，林如武就说拍拍肚皮呀，是李副中死于妙计，明白着？看上去个面对你，一定与军师个锦囊。老实讲，你不锦囊，你也非这个定性。那么，只有与军师个计策嘛，笃定起，那么大家精神。十八个家将领路，五十个宪兵在当中，张飞什么？ 忙神归根是一路过来，但我们就是精神的日子张飞一口为的国上另外一种味道，为啥呢？就是神理想一个老百姓在门一个悟空人高浪向飞人罪，那是个是丫头那高浪罪看不见人不好，因为现在丫头大高在困觉，捏清捏吧终之心里应该高浪人都不会人光，那是个是那高浪向罪十港一都不神怪一个人在不可见，低高在大家人高在鬼门忙过去介绍凄凉的嘞。可从今天呢至于了沈贵将要失势敌兵未分得我们一个人母已经撤退了，那么于是干中心音张飞路过来到衙门去开门，莫白狼跳下来十不过家将一旦和睦莫衙门去集合，张飞一扎水执掌不明一扎水抵下来一根哈哈哈哈大都大哪国当中你诺的上不美忙很多一开您下阵当中欧洲人走我去丈夫治理狼狗也我去为啥大力要给我一场语气丈夫心里想这里的斗当当中的这位置冰山一家吕白族吕白不族呢诸葛亮族吕白诸葛亮三七七子呢红眉空族五中归阿福族今朝必都财富了了我西尔基当中祝福王是为你当中的这个语气哎呀扎飞一口嘛五十个西尔兵十八个家将在那斗当天津里在府上来我们走下了斗当当中斗当那么空虚些你们在那天津里最上面当张飞想我来之后叫你都上来众三军啊你们都上大堂来参集老张热闹热闹啊哇谢兵上来因为这规矩谢兵不资格和你带斗当了不仅这张飞胜党不讲规矩大高上来张将军三将军参集将军及三义及三将军见将军呐、啊！完了完了完了两将战力、啊、两帮比厉害张飞一口开始将欧胜党比你打过来的出风的吕备胜党分过四五个副将七八个斗当上阴落落人人不杀现在吴胜党海外那口落七十斗当上嘎得来神得自己哎呀你呢不晓得个地点是谢兵分五股有一干部哎张飞是语气张飞在哪里啊什么走定你像这上不能出来送锁呀因为斗当那个人在的无想你像一个人安分嘛你啥人出来送锁呢张飞这一项嘛哎呀什么劲啊我们没得了不晓得部门老的少操你们离开给他一记火炉来我不怕人去当听子我不会有些事你等到十二兵冲进人杀到衙门去我看见我只要黑日里多妹妹讲你都快进来我要扣进囊来扣子进囊再当多当够不来日让我怕你去当听当听吧张飞真要想怕你去当头消息用不了剩下的一个头子进人头戴高高帽身穿早布袄逢了军司令打探军情晓得马兰英 部门外头来一个偷子。这个偷子呢，离开哨兵定前，等到李进省的部门外头偷子们，这个是阿们一个偷子。这秋神怪故预备到南门神啊，刚边起兵把军事，接上五个衙门口一口门，奇怪，莫可以。啥里要黑上奇怪呢？这可见衙门口就好张飞个毛病。头子心里想明白，今朝三将军保护刘备，刘备了少南货门，张飞的少南货。张飞分罪嘛，王朔一定为了让衙门里。哎呀呀，王朔啊，你那为何罪呢？曹操和八位大军西风部队离开神关，不过听三四里路，军心渐渐。阿三娘，我进去报告吧。兔子要进墓碑上跳下来，墓衙门口接好，忙里向奔进来。奔到大堂天井里，抬头一望，哎，奇怪，为啥的那些奇怪呢？然后当中走好一个黑迷空，因为黑迷空呢，为什么上的不动？眼眼瞪瞪一来，张飞看见，张飞想身子大么事要来个不偷子，哪么带子？这啥个偷子里的不上来的？上个路段那副来嘛，张飞去海里上来保上来啊，兔子想那海嘛，上来报告吧。大家张飞留了该大兵水神怪，包兵三将军大事不好了，我是惊慌，小人奉令打探消息，曹操不为大军冲过淮河向淮人进发，他们的人马离关相不够三里之遥，军营进谏，请将军点的。明白了，退一下去。兔子太无气，让你上墓吃人，勾纲及兵报王说军事。兔子一嘴，张飞带两帮兵一口，这可见两帮兵50个小兵，十八个家将，没空那个肉才会得俘虏，那些人才会得发丁，哇！在那让带张飞口，张飞这里凉了心里，啥钢军们扣进囊，诸葛亮不能够进囊嘛，该人光要跑永战，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张只有妙无计，是李湘的老师死于妙计，每个条水伸到台台里向锦囊拿出来，锦囊拆开，张飞个咋水伸到锦囊台台里向去，木心子一摸一个空，拿在里我只两把分不出来，要么个张心子带到我服过啊，摸不出来。张飞拿着锦囊裤子，吃一吃刀，叮到叮出来，啪，啪啪就说没啪出来，要么个张心子不能江湖得来了我的了，再拿锦囊裤子，吃一吃刀。张飞一张眼睛闭拢，一张眼睛张开，忙到锦囊里向张飞嘎嘎一接嘛，接到李忠贵稳定心出去了，就说忙到里向刷刷的飞上一封空锦囊，没得机彩，张飞守得带头，只看一个带头帮你照样接到稳定心出去了，哇呀哇呀哇呀，那一上姐姐们旁边的这个五十个小兵说不过家将，接着来打高稳定性在发了声浪，哇那么难弄饭，张飞不记差了，军师进囊里想飞上 手兵要杀得哪么哪弄翻。嗯，多了龙筋嘛，张飞为要紧。张飞心里想：做你的军师啊，你为这个风景闹忙，几头把几操了害你，你为是地位被封，空间闹不能。其实我龙先生，还是忙几头把几操了害，不是。诸葛亮地地位位和把几操了害。那么这你在讲说起来嘛，诸葛亮到张飞有难过。也阴森上去，根本为啥的你不把鸡擦你鱼缸去，因为张飞是用大智诸葛亮做先生之后和本事不用心，实际上呢各样也好各样也好在没心思和我奶子们的方式，我这是刚讲了诸葛亮心里想就你的那一番一三一十的那个旁边的倘若我把你分开来之后，有点啥紧急的情形，要你张飞自个独当一面，动脑筋想计策，那就没办法。我这个比海难着，所以我龙山上封空军呢，身边抗子常有，有机会呢，只要不了张飞，让你自个去动动脑筋想想计策。只要你一次想得出计策，我就是有办法。这个名堂间啥呢？叫一发通非发通，那么一人不机会笨，今这么机会来，诸葛亮谁能封空间上笨？所以诸葛亮在这里不能折扣，倘若你折扣，你想没得计策，你马上会得勾勾来，门军是脑子计策的物件。不然二模样口嘛，你要寻诸葛亮来发计，必然个子里是搞动难听，想计策成。那么诸葛亮呢，是不是太危险呢？张飞的真经刚对刚呢从来分用些个计折服了宝的反应里的相夫吃鸡草死了反人你难带的日子。我龙飞山兵分精神从不马戏立于正美你领奥炮射自龙大令三千兵麻烦了反人神阿的与一封进党各不下运假使张飞不能退的个，你当我冲出去，杀退杀兵，接应张飞。别个国家啥子弄啊？你天定天定不能不成你向张飞写的。倘若张飞写的神话的，与啥子弄了浪漫，你个点计策神就想不成。你想想，不高兴想什么王师啥子弄了浪，不想。要没他的，那么张飞也不写的。张飞心里想这女的想出来的诸葛亮刚才了手上想支持我个肚皮对我讲是以前呢不必从事初中于戏那肚皮里想女子机差了海这个意思呢就是让我自个动脑筋想要把机差出来张飞心里想这女的啥并没有的那是从事去当一钩子你是个宪兵随便那还打发个不理动挂不必中到南河的我愿意只有神奥队的老百姓我来不及够光夫人日我要相机擦出来定时烧饼让老百姓够光根本拿龙发你相机擦记住诸葛亮身为有机擦大家终于要不机擦来让我来东东南京口还是诸葛亮一点点个逗逼啊机擦没逗了我十个多个肚皮我会等不及差但是旁边那个的士兵接得了扶着扶着张飞想我谁来安慰安慰你多吧张飞自高了让杀进里面去安慰别人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张今非昔比粗重游戏俺的腹中只有了无几哇！可两下兵想那张飞想出来个计策，上帝又放眼子，打个二百米啊，接受上，因为那张飞从来分想些个计策，那遇上好个计策了嘿，哇！在那脑袋里看，张飞动脑筋，岁数可不长，还有计策吗？嗯，因为从来分用些个计，连海里动脑筋想计策。四百年的多但别个一个人啊 正接得了各自无告。那龙进这个时运这样还会有白发想得出来，革命当叫什么？叫行节至身，也叫节中生智。张飞来自个两根阿五子，两只拐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难道老张俺就罢了？我承诺。有了， 呼呼，哪个在机场？请问将军，你用的什么计呀？张飞归寨的士兵，神都马上当我的老百姓屋里，拿大扫搬出来，搬到陈家的院，放火烧。烧完之后，上头再铺一片纱帐去，只要让你满意呀，不要让你起火，一无等等，好退扫兵。格两士兵像个电视上的机场，弄得打造了美美意。将军啊，你这条计叫什么计啊？机场没想出来，机场叫啥个名字呢？来得你自高分晓的。张飞一想嘛，老张这一条计叫瞎子胡操。哎，这边想通得通，要好手策。这一项，张飞思想诸葛亮的徒弟，非常善于用后宫嘛，和甚至用医宫。医宫那个后宫，竞争倒是的确蛮竞争。那么五十个士兵，打出去，张飞拿封空军囊压一压，往身边一带。杀敌们杀退哨兵之意要大正气，寻找诸葛亮，我要马有军师与哪个种擦来无身上，今天你觉得我张飞了，我有办法退的，那我是别人不要弄将的，你唯有自个做我的身上帖子为我来帮我身上。张飞留下来拿着火炉拎起来，哈啦啦袋子坏掉，炸响不满一阵，呵啦啦弹往门口，上某个人光呢，是不过家乡门，是你坐地上。张飞是怎样？五多十不过人，听我在神地上响起，对秋子，那对方你是白来白去啊？哎呀，白击球呢，是没背的，把武器收拾。一直要把到三彩你莫太那么多在屋里，十不过家将十不长木大神女郎下，对秋子去，不仅是神女郎吃苦在，你多叫神女郎对秋子。张飞大神叫我一口嘛，你是个三兵大丈夫过来不是？张飞又把两个小兵扣一袋打造，两个小兵扣一袋打造，一共十袋，你一个人扣，每袋打造的米粒总打下一两个房子干的，这一共很效用，拱射起来，张飞不溜溜个砸铺一笔上去，让你满意。等到要阳子再铺一笔砸上去，假使要阴子在那里天天上，再怕十个小兵臭流不息。在老百姓屋里向，再去拿大灶搬得来，那么搿点大灶还不够。还有你一个士兵，张飞归这里头当出部门，一神将，十个往东门旁，十个往西门旁。到东门、西门进城之后，回过来回到部门，再出任，放在把东门的现在把西门，放在把西门的现在把东门。到东门、西门进城，再回到部门，再出部门，再往正两旁比吧。王一大、十一大、余一大、五一大，叫余本本、皮日不本，哈哈三餐。张飞自个人疯子的想不明，那什么东西呀？这是两张眼睛，让对上阿的口，口罩兵是肉。 难不难让看？宋世金这个天啦，是个阴字体，你不讨厌，风也不动，好像雨声蒙蒙的种样子。因此个衣冲起来不容易晒，滚进的。时代的造衣比少爷好好讲也结棍。那是肥身的身子呀，再扣上一个等于冲锋，衣哗，是冲云霄。五度了给他的欧巴马夫们早操你莫来，早操八位大军让冲过来个神光门里的开了五个魔袋与三八个，各三八个人专门偷听消息，魔袋让冲过来个神光离开神怪为一粒都不能靠近，神里像一无人空浪里冲天，要见到魔可以杀你哪里，真相于杀个马蜂还是为主去报告吧，到台湾来你都开了五个台湾一定你有对大台你们家庭过来咱才了莫被浪费明白为啥光去台湾的真要想怕你到底就是门门透出来包冰城讲吼我是找人逢令大胆消息看见白人之中狼眼冲天不晓得他们有什么埋伏请神相听的靠一笑是半天无期打他心里想祝你的白人神里想一无人哭杀了名堂不动把他们的扣子再放大差命令我来归家地带老年末忙正周瑜苦苦支持再开带我你莫再开大差大林百分如果有到底你开始莫平大差你记得今年五十四岁眼睛不灵要用白眼睛看白眼睛拿起来对准门里的白人神龟跟水一口呼噜一呀哗一无人口杀命啊仔细一喝神地让你摸得害怕为啥光就因为一个人几次大摸哈喇把够一阵风风一吃啊一五再开来一个人等到个人哈拉勾他一再滚进顶一顶哈拉也是一个人来五一再开来一个人勾他一再滚进哈拉也是一匹马来十不过就好像保护了还少操一口神地龙不直接和你摸了还好不晓得一共十不给像最于摩登的干了让对秋子呢只要把握你杂差里再带沈家地有一口在科技部门沈门洞里将保持来的小兵啊一路你摸往东没起一路你摸往西没起医生叫了老板刷个龙袋杂差心里想一周你一堆嘛哼明白三名他们每天上诸葛亮虚张声势用逆兵之计要想吓退你他们来与后宫与后宫为啥得利亚翻译啊与后宫为啥得利亚龙帝你摸了神帝让对秋子为啥要龙帝下兵了神家五百来百起革命天上拥挤张俘虏冲过去了要想吓退你在他三个位上哪个中道这是个织机草特别叫废根本他你我马上来和命令冲早操优先和命令关照打雷你母冲了刚刚一下没要冲领导我领一月没你母冲过去 但是不要你说诸葛亮诡计多端，不可不防。你后下不防，后下听要粮让后宫，烧腾我大军很实在。赵立上张立儿冲到孙家有一路空人，想你向老百姓屋里准备好后宫，张立儿进城伺候们，这位你们敌军父们。但是该天是你向诸葛亮想你向准备后宫一路空人，你现在我们在他拜佛让道拜佛听人，那么你哪拜佛呢？你后宫弄好子了，对方第一再弄的你们本来吧，别你老乡们走这样去当生死。那么他都是有粗心一点，当你去当生死嘎啷当冲顶人，那么你真叫后咕咕咕咕咕咕咕后宫笑起来嘛，能够对你没在下过。哎呦诸葛亮第二平路上当这别迷老去当生死的国之理想后宫马步，这个名当介绍叫虚则实至，实则虚至，那苦苦力虚张声势呢，其中必有妙计。那么再讲到诸葛亮啥个质感，诸葛亮家是要虚张声势的一个麻烦也弄得灵巧的，你在这个放第一了弄两个小兵，那是叫我爸爸了弄点人摸，那是流浪堆堆秋子了，各种技巧特起摸特别讲的，这个别讲的你明明是让本我上当要骗我中计，因为诸葛亮的计策也革命的，给他现在在这个上当了，所以上了张飞的计策实在比较不够，因为张飞用计第一趟个计策无法留下，他们那个计策领子们在这个不上当，在这个中计嘛，谁能让个比较浪下搞不分，在这这一项冲过去这波中计不冲对这个样太等于的复杂个性，那么难然后来闷闷把比例百分过后五多口气来还是冲还是不冲，立功人想人想想一人想哇，曹操是有两个文故家世生有养虽母宠性欲性欲人也非是相公，但是两个对而闹而再高有光说自都没好事，你们长的公看凡尘之中空余马一佛，证明证明证明证明哇，各辈文古大门里的一口智慧呢，教的与别人你能分分七八大大地诸葛亮我努力想马上要来一商量我来嘛，决定是干样子为够来一生家不明白生想生想压抑生想参及人想啊罢了，你们观看日月后为兵神相，在太湖上年年相公，相公代替大报来报告。等你啊，下古等奉命的提笔公开，这地非人之中，狼意冲天，神鬼之上，神马往来，神族之下与君子奔罪呀、啊！君我等开来了，恐怕是虚张声势。是我这一后宫埋伏们将一味扣之，倘若他们与后宫埋伏身相的大军冲将过去，一定要胜兵之将，实际他们虚张声势们身相的人马杀奔敌去啊，一定大不留神一掌神功，威望人将再思而言重伤记忆。咋才对你毛毛来俺过的哪有你起来飞人太急赛口风高与麻烦也上当，不麻烦也当身上，我还晓得了哼。 你们好大胆呐、想够想过了，因为啥？因为个百分股大高不够贴正，乃是至于马步百亿虚张声势呢，乃是至虚张声势倘若于后宫上次当我来杀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实在诸葛亮理也不够嘛，不够贴正，我离我老们比较好的。咱才想我当人都商量，再沟通商量，根本的喊你女的，我来试试。我怕一路你没冲过去，爸爸面对，有麻烦的我马上跳下来，不麻烦的我冲进神会。对，那他的九天当女的不叫大队，你没冲到，这是一队飞风部队，怕即使有大将，打个反步兵冲一冲，定过足够。大参谋长毛利林哈拉上方兵力都透水，到透水飞龙乡门，随龙水里向个你水晶的红头是个领子的小门地的一员，腾腾腾，那领翼跃动的飞脚炮声隆隆，弹咚。一向我们中将过个磨皮王生门地里，中飞针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五多年磨浪王生飞人冲过来一个神光，张飞那神门洞里向一喝。中地刚走出兵日子不过来上次当能够太我气，想不到走出石头里不马上照样你没冲过来，那可以蒙古旗刀枪妖魔几次飞你没飞必压而来，杀气腾腾挥洒冲天神通荡漾更为勇壮，哗放杀过来，张飞将我不行李箱一高一档在那黑，这个五十个小兵十八个家将李欧在内只有六十军人，七十个外缺乏一个哪好打，这么大娘可来张飞恨打罪了你的李副手，张飞心里想就你的军长要死要死没死到什么地方，听军师已经讲早操兵分斗你来胸口里的头反而一百发来这里破门来上当，这么难冲到人家里去，张飞九天当里的哪吒魔腾一灵哈啦磨皮浪冲上雕雕的辰光四声怒叫，传磨皮哈啦到雕雕假米浪开始投机，上过门腰机关浪一搞来吃个两根阿五子糯米效用，可少兵人马浪冲过来，张飞浪叫声：“来呀，来呀，来来来，你们来呀！”那龙叫西个人光冲上那个被烧浆浑身发抖，啥道理？因为张飞本领好，啥人不晓得张飞 动员了胡老贵把吏部当了辰光，吏部们受得很，介绍拨了张飞的上部门查一枪，罗吏部队乱向说法资金股挑了吏部的上手当不够张飞们何况我们五度大高眼一眼莫可以外周队来扣扣臣家命令时还是冲还是不冲，五度让外周队来扣个人光呢打擦了土塞浪向当标友就忙标友经理向蒙古旗在扣进省里向冲起来一有大将稳胜了哈必替欧语将欧军报他们一阵也将河退北门子上一树上一马头一马杀人家仔细一口们分给你张飞大口气张飞满面笑容历历招式你都来呀你都来呀你都来呀 不要 在他心里想去你的要张飞刚的到比利康复了名堂谁要留在美空上来立子刚靠我被自动打的你们知道是人都来呀人都来呀啥个意思呢心里想诸葛亮是有后宫来你可见你也没冲过去你靠我啥来你都来呀你都来上当啊你都来烧啊你都来呀来呀咋他想面对不得你害我不来啊我顶级不来咋他你要进入领自己盲正义的汤一人们再叫我下定看了不是啊楼一靠门一摸，退！谁带你摸浪退下来个辰光嘛？张飞那家没浪，看得蛮清爽。张飞看见你到你摸退下去，心里靠啊，心火怒放，心里没靠啊。米子浪这么工作好，眉毛一直眼睛一带啪啪声音两水一推后啊都为啥到你夫人都没好嘞你都杀夫人上当咋擦了飞龙向王狗去一口口张飞龙关后发脾气咋擦开心我们宁不给我妻子张飞龙半后的副长子你都不当了你为什么杀了哼在他心里想就你的给两个杀个资格而是当着个对象上次呢刚都不当你我宁阿别做这个贼呵呵在他为了狼口介绍在他狼口个人光或者自己过到北狼给点相见狼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样么子浪荡啥么子不懂虽然人不识你不是弱子在他要为周边来哭美色会过来一忙喷上一个气沙达里面沙菜杯里的还有一个心腹的有你这个半夜像一顶红楼色盖你喊了三幺八一点你专门跟咱谈神像的少男火们立一顶色像的少男火这个两个字神王了要出位假如背里一个半夜像一顶红楼色盖其实这个名道格兰尼姑你爱我去这块地立忙过去科技张飞上第二点心里想急得不得了沙达里面立宪的张飞恨宋帝人光神像大柱把摩普关云让飞马在一辆神像大关云让跳武功这个人光怕关云让摩皮是天下英雄退将军为第一关云让为绿神像是贵美道的那里分解的偶像在立张飞 在他们领地之中，是我家废地一带，八百人中去上两十一件，是偷囊取佛，身相一好，马上归在第五年，当我听到闭门里来过来，所以身相的几百来，那是高个的红包的包子浪向加上去，每年每月每时官员上告张飞八百军中去上将水界，是偷囊取佛，谁与将位不可轻敌。三次接得了上将上了包子浪那个人，啥人去我闭门里来么了，谁是现在的张红路三间的幸福立在口中，李心里想救你的，张飞内想救恨。八百军中去上将水界，是偷囊取佛。我你想想你，八百军中的上将，神将的口浪里面，在口里向张飞带带你的门。张飞要摸神将的脑袋是被当的了，在口身边睡觉带带里向摸一摸汗。那么我立了让神将飞鱼的是我的口浪里，在口那张飞的带带口浪。别张飞来挪神像口浪队的辰光，神是一大没大特定我们那边各帮越像越好呢，越好越对文献浪领三动一对那个顶塞那三叉个满四浪响三叉也关乎失配后世事后世事每个要不能冲杀个路的得眼睛一等退下！你归这里退我妻子个帮，拒之而不得。他被放上，啊，三娘我醉吧，是。等了该把你喝上，也请睡。怎么来醉嘛？来定定心心。入门入开海，那么西门罗定塞罗来，那么在不就生来醉？介绍了一个对女对老，再个讲心虚个盲人是讲负罪负罪。你呀，就说身体衰败了，搿顶衰没落嘞；身体折旧了，衰没落嘛，搿顶衰落嘞。而且落了三次的，苦浪的了。我心想，苦浪的他那么厉害，分过上了，为了让用气力背，还有一个一背呢。三次加西武，不离那墓碑上一根根都背完嘞。哎哟，手操一哈子标油针，擦啦，开始了，过上眼睛们的熊熊火一来。手抽一喊，当时后舍的迷茫浪了，不知啥个路的。那火烧一来嘛，这个张红路塞给个地方人啊，听见惠州的那一口也死垮了，神像也把个墓碑上背下来，立下拿点塞堵他们，塞上倒下来。倒到谁家我们谁家我写定一下，神像幸福地方人堵他红路塞给倒下来，不知啥个路的，也就没理我的个怎么了？不好了，形象有令倒退。神像有令倒退，没规则呢，一个人退下去，不是规则，大队人没倒退。介绍个老尼姑讲，受命令这样当中，对着我的不好了，形象有令倒退。好像规则，大队人没倒退。那么我就是也变农村，一经我不就弄，不好了，兄弟们宽走啊，张飞杀得来了，打我！五多了浪头个辰光呢，早操了三浪听得蛮清爽。我的三兵浪海张飞杀得了，早操到表友人打三的眼睛看不清爽。早操讲我眼睛没别着，三兵的眼睛够不够在看？李多是的张飞来着嘛，看上去张飞是来还是谁的？早操秋秋摸的从三浪倒下来，克拉乌家浪响嘛，心慌啊，一路打么治理还了浪沟。我有宽子万张飞烂了了，我这个小兵一听见神像了，老师张飞来着嘛，那这个小兵气震飞出，神像作为黑手，神像讲张飞来是靠的是张飞来啦。你当我不客气，我不当你客气，你喊我了，我不喊你，别里把那个人摸退无气神光嘛。神勇大路思想最大，鬼不神君狼狈不可。哇！

责备并问他德国为奴岂无常，苦则苦丢下我你几千千 迷途不呀啊啊啊啊啊你为我带我 你岁月上痛苦生啊， 一路不放弃，须知秋儿生冬娘女互作一儿飞到你身边，我要看你为不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龙凤花烛》。听众朋友，再会。